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浩杰、冯之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喺头先光明顶之前咧，听新闻嘢喺度咧，中共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整咗个新名词出嚟，叫反对西方实行呢个叫疫苗民族主义，你有听？ 系 呢个新名词咧，咁样讲咗出嚟咧，佢反对，唔系赞成。 系 嗱，呢个咧好出奇，因为中国咧20年来咧，佢自己喺大陆啊，系向佢下一代灌输啊，对外宣传啊，对香港啊个政策，全部都系强调紧民族主义。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你唔系你话美帝亡我之心之死不死啊？外国势力想唔想中国强大啊？所以咧，全民要团结啊，要加强呢个叫中国人身份认同感啊，呢啲系全部系民族主义嚟噶。 嗯， 好啦，咁你呢个叫疫苗咧，当初你记得咧？半年前啊，中国咧推出呢个叫做科兴同埋呢个国药，系咪 啊？系啊， 嗰阵时你听唔听到香港呢班爱国嘅蓝丝都有几个嗰啲大妈同埋嗰啲有头有面嗰啲咧，啲人行出嚟咧，佢话系中国人咧就打科兴， 因为中国人就打翻嗰只咧就适合啲，因为中国人身份，虽然嗰只疫苗可能个 testing 都系喺巴西 test， 嗱呢个唔好理啊，佢总之你听到咧。我哋嗰陣時咧，係喺呢啲社交媒體睇到咧，係外國嘅，我諗係嗰啲外國地區嗰啲話，中國人要打翻中國疫苗就係科興。咁你呢個唔係疫苗民族主義係乜嘢咧？ 其實今日咧，即係習大大所講，點解要打破疫苗民族主義咧？某程度上佢亦都開咗道門嘅，就係內地都要打破疫苗民族主義，因為其實即係民族主義還民族主義，醫到病還醫到病啊嘛。如果內地真係不幸地或者好好彩地啊，全部都係打曬呢個內地疫苗，而同樣地真係被證實內地疫苗嗰個保護性係弱啲嘅話咧，其實你見到個科學結果好清晰嘅。就是两年之后欧洲冇咗疫情而中国开始有 疫情。你这样看呢，即是你认为习近平在闩住后门先。即是你觉得呢，他现在的心知呢，你是不是你觉得他你认为他自己心知这个叫国药和科兴呢，可能后劲不计，即是 cover 不到那么多的人口，或者个效力不够，是吧？ 我想有两个效力， 即是伏必泰和阿斯利康呢，就全部都是超过九成。 第一个民族主义呢，就是在外面那些，即是你那些，可能是第三世界国家，不要以为只是打回外国东西，即是不要只是挂着民族东西，打中国都得。但是第二个内面那个讲法呢，就是喂，那我中国人都不要只是打晒中国东西，因为如果真的打晒中国东西而同一时间他们的保护率偏低的话，现在我们见到真的明显地在数据上面是低一点的。如果真的低一点的话，其实很有机会当所有疫苗开始大家打完之后，中国那个疫情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危险的区域了。疫苗的保护率其实一般的计算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本身打了疫苗和没有打疫苗那个的保护率相减，除回那个percentage 出来。咁所以咧，就如果你争40%嘅话咧，其实大概系争1/3人到嘅。 既然咧，连呢个习大都话咧反对疫苗民族主义，咁咧呢个最新指示咧，我就要首先要问特区政府，点解你唔入口英国嘅阿斯利康？ 买唔到咯，佢冇系咪唔入啊？ 唔系，应该咧系大阿斯利康咧系大把有得出卖。是这个特区政府呢是没有计划去买的。是吧，嗱这个呢不买这个英制的阿斯利康呢，是不是有疫苗民族主义的动机？这个呢因为是前宗主国英国。同埋呢英国而家呢对这个香港推行这个叫 BNO， 是吧？喂， 香港向来都是一个国际城市，你应该俾市民咧系有多几种选择。 我唔好话英国添啊，系咪因为中美贸易战关系，其中一只疫苗 Moderna 咧就因为咁样而入唔到嚟咧？ 系啊， 其实 Moderna 喺欧洲、美国已经被证实咗好多，咦，其实佢成效都非常之好啊。你只要好似当其时以色列咁样讲，以色列见到辉瑞嗰只有效，讲到明，一去到当全球都未订购嘅时候，以色列就话我用三倍价钱帮你买咗佢。 系， 咁用呢个方法去做嘅时候，佢而家以色列咪打到全球最多嘅疫苗咯，打六成人口啦，已经 打到咧非常之系越打越勇啊！ 嗯， 就咧打咗疫苗咧，先至有足够嘅体力、魄力同埋意志力， 嗯， 系去对抗哈马斯恐怖政权嘅疯狂进攻，你知啊？ 系啊，咁人都要健康先嘅 啊！所以咧，即系以色列呢支呢队呢个仁义之师咧。点解喺中东大获全胜呢？都系因为啊，即系令人振奋咧，都系因为打咗呢个伏必泰，系嘛？咁啊，呢个阿斯利康啊，其实同伏必泰咧嗰个效力咧系一样嘅。呢个伏必泰咧喺每100万人咧就注射咧嗰个统计数字咧系有5个人死。咁咧呢个阿斯利康唔系呢个伏必泰系5个人，阿斯利康系4个人。 嗯， 而且咧又话咧有呢个血栓咧，话呢个阿斯利康有血栓，其实伏必泰嗰啲副作用死亡咧，都系同血管里边啊嗰个堵塞咧系有好多嘅关系。 嗯， 啊咁而家因为呢个欧盟咧已经掀起呢个叫疫苗民族主义，因为咧系英国退出个欧盟。 嗯， 咁咧，而且人哋嗰个牛津大学咧，就我行我素，自行研发出阿斯利康。嗱，英国咧打疫苗咧，阿斯利康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 cover 啊嘅一个疫苗嚟，佢同伏必泰一齐打。 嗯， 如果阿斯利康系有害，咁点解而家英国个确诊嘅数字啊系插水式下降？ 嗯。 系嘛？ 同埋，如果你从数据上面咧，即系你撇除任何民族主义嘅理解啦，我哋真系攞翻啲科学去睇嘅时候咧，你发觉如果打得越多嗰个疫苗嘅地区咧，佢哋嗰个新增确诊人数、新感染一个重症嘅人数同埋死亡人数咧，系明显跌咗嘅。咁呢个就系你无论你系信奉系中国民主主义，定系信奉呢个英国民族主义，定系英国民族主义， 根本民族主义就应该反对噶啦，啱唔啱啊？ 嗯， 我点止疫苗民族主义啫？好多民族主义都要反对的。 是。 当然啦。 仲有啲咩 教育民族主义呢，是不 是，你即係淨係中国人先读返中国嘅嘢，美国人唔可以读中国嘅。 而家又话人大两呢个两会三月係有啲咁嘅代表去提出废除英语教育呢，呢个系咪叫语文嘅民族主义 呀？係咁一直中国都唔系行呢个即係教育民族主义嘅。你諗下好多我哋中国民族嘅一啲高官子女，佢咪同你讲冇民族主义去咗美国或者英国嗰度读人哋英国同埋美国嘅课程囉。呢啲 所以呢个疫苗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之稀奇的话题。反对不是赞成。所以呢你看到呢，即是照冯智富你刚才讲呢，这些这样的龙门摆来摆去，民族主义几时是好嘢，几时是衰嘢呢，这个看看那个实用利益而定，是不 是去到最后，当然民族主义你在内地去看，忠诚当然是最重要的。喂，去到最后条数真是拆不掂的时候，那你去到最后你都不要去到最后都要靠外国势力咯。你疫苗如果真是万一中国的疫苗的效力是真的比较低，生产是不够快的话，其实你都没得救的。你都真的要全球功课的。 那我问你，民族主义这个名词英文叫 nationalism， 是几时开始兴起？ 如果你要讲这个， 是不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名词？ 首先这个字本身呢就不是一个中文字来的。就是 nationalism， 其实就是民族主义呢，nation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民族的东西来的。如果你要讲很早兴起的时候呢，讲的都我想差不多是要跟这个就是民族国家，就是 nation state 的源头开始。那已经是中国立国之前呢就已经有这个理解的了。咁但是近年就多了很多即新的演绎啦，同埋讲緊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啦。咁但是个字就好耐嘅。 这个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的兴起呢，最早是法国大革命。因为呢这个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呢，虽然呢我们会见到见过好多帝国。 譬如蒙古帝国、鄂图曼帝国，系嘛？仲有呢、這个奥匈帝国，系咪？仲有呢个帖木儿帝国，啊這个咧波斯同埋蒙古啊嗰、那个混血，土耳其同呢个蒙古嘅混血啊，呢、這个帖木儿大帝，但系佢哋呢建设啲帝国咧，系并冇以呢个叫民族主义嘅原则同埋意识咧，系作为一个一种咧战斗嘅激情。 系，因为如果你讲民族主义咧，其实最大嘅独特之处喺边度咧，就系、是、民族同埋个管治或者佢嗰个利益本身，大家自己有自己分自己利益咧，系摆埋一齐嘅。咁以前你喺帝国嘅时候都有民族嘅存在㗎，少数有唔同嘅部落。 但点解会俾咩叫主义呢？就係、是、当法国嘅马赛曲喺1792年佢个革命共和政权成立。而且呢係将呢个国王喺1793年1月处死之后，引起欧洲其他嘅君主国家嘅愤怒同埋惊恐。於是呢其他嘅君主国家呢就集结大军。是有少少似1900年的这个八国联军咁呢，是去攻打新生的共和法国政权。咁嗰陣时呢，这个革命政权呢啱啱初生呢，於是呢就为咗要激励士气，要振奋全国国民嘅爱国热心、爱国热情。嚟到呢是抗击呢啲呢，譬如荷兰啊、丹麦啊、英国皇等等皇室啊嘅联军咧，因为咧佢哋觉得如果路易十六啊同埋玛丽安东尼如果俾革命政权处死咧，呢种自由平等博爱嘅思想喺欧洲蔓延咧，其他嘅欧洲嘅君王都会咧难逃覆灭嘅命运。 冇错， 咁所以马赛曲喺嗰阵时咧出现，而家就成为法国国歌。咁但系喺法国大革命之后，大约70年，呢、這个共产党、共产主义出现咧，呢、這个资本论同埋共产党宣言，跟住又系法国人作咗叫国际歌。国际歌咧，嗰、那个主题系同马赛曲完全相冲。 系 马赛曲咧，就系要凝聚法兰西民族一族啊。嘅嗰个爱国团结意志嚟到咧，去抗击咧帝国主义。但系国际歌咧就话，就系、是、咧反民族主义嘅。就系讲着眼于全世界无产者咧跨国界去联合嘅。咁即系话咧，只要你系工人阶级，无论系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咧，都应该咧系团结喺。这个共产党宣言之下去建立，将来建立一个呢共产主义的全球的社会。 所以共产歌里面呢，其中一句歌词呢，其实好不知道为什么翻译回来这样的，好突然的叫做什么英特立红莱尔呢，其实这个句子呢就是讲的 internationalism， 即是国际的关系。 国际主义本身就是反民族主义。 就是跟你说不要讲国际，就是不要讲民族 内部。不要讲 nationalism， 是的 internationalism。 是的，就是大家一起的。 如果你话真正嘅共产党，你唱国际歌系英特纳红卫内尔，就一定要实现。你本身咧就已经系喺度否定咗你自己嗰个国家嘅民族主义啦。 系咪呢个本身就系喺即系点解我哋所讲即系由呢一个托派嘅共产党同埋原本其他共产党嘅分别？托派共产党同你讲话，喂，冇话苏联共产党嘅，亦都冇话你净系苏联嘅俄罗斯嘅民族主义，系全世界都要行呢个社会主义先至叫一个社会主义嘅形式。咁所以如果你嗰个社会主义只系局限喺当时嘅地方嘅话咧，某程度上就会慢慢变成一个帝制啦。 所以喺托派嘅眼中咧，任何嘅共产党如果佢同时亦都夹带埋民族主义嘅私货咧，就唔系纯粹嘅共产党，系咪即系咁讲？ 所以临尾咪分裂咗咯。咁啊，当然啦，即系被分裂嗰个托派而家都唔存在啦。 好啦，呢个广告翻嚟再讲。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这个民族主义是不是一件好事的，因为这个 nation state 由这个马赛曲兴起，这个民族主义整个19世纪一路入到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拉挑起的纳粹都是证明是引起战争 是多过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和平和谅解，是不是？因为呢，你由这个法国大革命，革命政权被围攻而兴起的那个民族主义呢，首先就导致对内的恐怖时代，就将一些呢任何对革命政权稍有窃窃私语私下的不满呢，都定为共和国的敌人。是不是？那现在就全部送上断头台。到了120年之后，这个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赛和约，就将呢德国啊，因为佢是战败的国，是不是？将佢的土地呢，阿尔萨斯同埋罗宁呢，呢大片的土地呢是割咗俾呢个法国。於是呢亦都令到呢、这个后来借工人党个学上士嘅希特拉呢有可乘之机，就挑起日耳曼人呢嘅嗰个狂热嘅爱国情绪。所以呢后来变咗呢个叫国家社会党，然后呢佢嗰个绝对嘅个人崇拜纳粹主义，同埋呢当呢个民族主义去到咁嘅顶峰呢，佢一定要敌人。因为你民族主义呢係需要敌人嘅。 係。 呢个敌人呢就係另外一个民族。嗱，呢个叫共产主义革命呢亦都係要敌人嘅。嗰、那个敌人呢就係另一个阶级。呢、这个阶级呢就係资本阶级。或者呢地主阶级。然后呢就同仇敌忾，要将呢个阶级全部铲除。民族主义呢亦都係一个敌人，就係、是、一个异族。是吧？所以在希特拉那个 context 里面，希特拉那个背景里面，他的最大的敌人就是犹太人。所以当民族主义在德国煽动到高峰的时候，是全民都排斥犹太人的。在中小学里面，日耳曼的小孩子拳打脚踢，将课室里面的犹太同学仔是可以任意凌辱，然后他那个德国的教师呢是另歪面的。这段历史是非常之恐怖和阴暗，所以就连这个默克莱夫人呢，在现在以巴冲突呢，都唯有呢是要支持这个以色列。所以呢，这个叫民族主义呢，是会导致战争的。这个是有百几年的历史佐证。 所以陶生你讲呢，民族主义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民族主义的问题，但都曾经何时呢我们都真的衷心向往过呢？因为民族主义有两个时期呢是真的发挥到作用的。第一个时期呢，就是它解决紧这个帝制问题的时候，决定我要划个国家出来，那怎样划呢？决定用民族主义。第二样东西呢，就是如果你看管丽雅的文章呢，近排都很好的，它讲了很多呢，就是讲民族主义和埋现代化嘅思潮，你点样将啲钱、点样将啲资产、点样将个向心力摆埋一齐咧？咁你就用民族主义加上埋资本主义咧，你个国家咧就会开始兴盛。但系民族主义咧去到某个时候咧，就会有啲矛盾嘅高峰，因为你太过强调咗他者，即系突然间我制造咗个敌人嘅时候， 呢个敌人啊嘛， 你就发觉啦，喂，我啲钱谂住 keep 翻喺自己度嘅啫，我冇谂住出去攞人哋啲钱噶嘛。呢、這个 concept 咧就变咗一个好极端嘅民族主义。 所以咧，第一个对民族主义产生一个掌掴的，你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国共产党推崇的国际主义。 冇错， 工人无祖国，第一句呢个列宁讲，仲有咩民族主义？ 仲有资本无国界。 第二，资本无国界就直情系啦。 系啊， 就资本无国界咧，就导致而家我哋日日讲嘅叫全球化。 系 全球化，亦都应该系民族主义嘅克星。 所以你大家留意一下咧，共产党个英文名咧就唔系 Commonwealth 嘅，其实系讲紧点解叫做一个即系 Communism 啦，就系讲紧个社群主义。 Communism 讲紧一个社群主义，全世界你唔理咩民族，你都系个公社。 所以 communal 里边系冇任何嘅 nation 嘅意思嘅， 系啊， 系嘛， 冇错。 好啦，呢、这个叫全球化，点全球主义点解啊？系对民族主义一个黑星咧，系继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之后，系嘛？好啦，这个新闻我之后咧继续咧去研发。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今 个民族主义本身啊，系充满难问题咧。 嗯， 首先我头先讲咧，系由法兰西嗰个革命开始，因为法国革命后期咧，你为咗抵抗呢个欧洲嘅侵略咧，你鼓吹民族主义嘅时候咧，嗰阵时法国嗰个人口咧，第一就好少啦。第二咧，佢个法兰西嘅人口咧，喺十八世纪末咧，确实系单一系白种人嘅。 嗯， 系咪？佢嗰个族裔啊，嗰阵时咧，未有一个全面嘅叫做黑奴贩卖。 嗯， 佢个法国咧唔同今日嘅法国里边咧有黑人啊，有北非嘅阿拉伯裔，系嘛？咁亦都有若干嘅华人。嗰阵时咧，你一个鼓吹到民族主义咧，当然系以法兰西。自古以来住喺法兰西呢个领土上边，由罗马帝国之后开始计嘅。大家你见我，我见你都系白人，所以嗰阵时咧，佢哋鼓吹呢个 nation state nationalism 嘅时候咧，系冇谂到原来有一日你呢个民族咧可能出现混血嘅，系咪嗱？跟住咧，亦都冇谂到咧，喺一百几年之后咧。呢、这个纳粹咧系用民族主义嚟到变一下变种，就变咗种族主义嚟到屠杀犹太人嘅。 嗯， 所以咧民族主义同种族主义咧，而家可以喺呢度大胆讲一句， 嗯， 就系、是、一个铜币嘅两面，亦都可以讲系一对孖生兄弟。 系， 不过呢对孖生兄弟咧，你民族主义嗰个咧就好似着得体面少少。同埋行出嚟咧，系冠冕堂皇啲。而种族主义咧，而家喺西方咧就被指为系一个歹徒。 嗯， 系嘛？呢两兄弟咧，呢两兄弟其实两个都咁坏，但系种族主义佢嘅行使嘅手段咧，系比民族主义咧系更加点讲？更加露骨啦，更加暴力， 同埋显而易见，因为用颜色去分到。 种族主义直情系用颜色去区分，但其实民族主义你喺法兰西嘅法国嗰时出嚟马赛嗰阵时，其实都系用肤色噶。但系佢唔为意，因为嗰阵时 咪佢都用分开咗唔同嘅人等咧去理解嘅，起码系法国人同non法国人。 系啦，冇错啦。咁啊，法国人里边咪一种肤色咯。 系咪？所以咧，其实头先所阿陶生所讲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咧，其实背后咧都有个好处，或者点解可以变一体两面咧？就系佢背后有其他唔同嘅框架咧，个社会系统支撑住佢哋嘅，即系佢可能有基督教文明啊，有啲大爱包容嘅东西。 同埋喺法国大革命之后， 嗯， 瞬息咧，佢嗰个自由民主博爱呢方面嘅价值观咧， 系 亦都同时蓬勃，就平等博爱咧嗰、那个思潮咧冚过咗， 嗯， 因马赛曲产生嘅民族主义可能衍生嘅仇恨。嗱、呢个仇恨喺恐怖时代断头台嗰两年1793咧，系发泄到最高峰。 系， 但系佢嗰随住罗伯斯比尔本身被推翻之后咧，呢个仇恨咧就恐怖仇恨咧就压抑咗。 嗯， 咁于是咧跟住嗰个产生呢个浪漫主义，佢嗰个文学啊、音乐啊等等咧，即刻就喺英国啊导致到呢个叫废除蓄奴制。咁咧嗰个人道同埋嗰个法国革命个初心啊，启蒙时代嗰个人生而平等啊，呢、这个理念咧就盖过咗马赛曲所鼓吹嘅民族主义所可能引生嘅仇恨，所以咧系压抑咗一轮嘅，直到希特拉再打开呢个魔瓶。去放出，其實唔止係普法戰爭都有噶啦。 喂，所以頭先所講咧，法國佢講緊即係大革命嘅時候建立嗰個共和制度咧，入邊有個民主成分咧，某程度上咧喺管尼亞嘅角度睇咧，都係講緊係一個民族主義嘅延伸。因為民族主義嘅好處喺邊度咧？就係佢嘗試用一個民族嘅身份咧，去代替咗另一啲身份，例如貴族啦、窮人啦、平民啦。你只要係法國人咧，你就係單一身份存在。 因為嗰陣時係已經係共和啦嘛。 係，所以就每一個法國人就值得有一票。值得被尊重， 所以人生而平等啊嘛，所以呢个叫法国嘅叫做民族主义第一期啊嘛，可以讲系叫第一期， 系 第一期系法国人发明啊，法国革命啊，马赛曲发明啊， 系 呢个第一期咧系未曾恶化嘅， 嗯， 即系未曾转向呢个叫恶性啊， 系 啊，但系都有少恶性，因为呢、这个用呢个民族主义嘅名义同埋用自由嘅名义沟沟埋埋咧，系杀咗一批人。 嗯，但你话阿陶生系咪觉得嗰个恶性嘅嘢系因为民族主义本身恶啊？定系 本身有恶性？个基因排序里边咧，那个图谱里边有恶性， 但 系一 当佢产生嘅第一日开始，呢、這个恶性就喺佢嘅基因图谱里面㗎啦。 嗱、嗯，佢就有咁样嘅缘起出嚟呢，但反而其实你问我呢，我觉得佢嘅恶性呢有机会就因为隔离其他社会结构 受到压抑。你头先讲话系啊，因为你讲嘅欧洲十九世纪，你头先讲有其他嘅嘢出咗嚟，其他价值观出咗嚟制约。 咁啊， 做翻系啦，例如英國嘅產生呢個叫廢除黑奴制， 嗯， 同埋跟住出嚟嘅呢個浪漫主義詩歌， 系 呢、這個咧工業革命，嗯、然後咧衍生嘅一個咧科學理性嘅思想，成個維多利亞時代咧喺英國嚟講咧係一個理性思想嘅萌芽， 嗯、 而理性咧亦都可以係對民族主義產生嘅情緒， 嗯， 係產生一定嘅壓抑。所以咧，嗰、那个第一期嘅民族主义由马赛曲代表咧，系、经过十九世纪咧，喺起码个头嗰五十年啊，系嘛？虽然有拿破仑啊，嗰、那个咧法兰西清帝咧，但系佢嗰个恶性咧系冇，冇蔓延。 但如果我哋其他社会结构掹走咗，例如将呢个民族主义我摄落中国嘅时候， 嗱、所以唔好唔记得，仲有基督教， 系啊， 十九世纪仲有基督教。基督教咧，耶稣都系主张博爱嘅， 系啊， 耶稣嘅基督教大爱教义里面咧系冇民族主义 嘅，即系神爱世人嘅世人咧就已经俾圣波讲到全世界都系。 神爱世人系同国际主义同埋墨子里面嘅兼爱咧系有回应嘅。呢、这个里面系唔分民族，当然亦都唔分种族。 嗯， 但系当你一挑起民族主义里面咧，呢样呢个思潮咧，里面迟早一定要面对种族嘅问题。 嗯， 系嘛？ 系 你个民族主义嘅激情必定衍生种族主义嘅仇恨，因为头先你都讲过，民族主义咧系一定要揾一个敌人嘅， 系一个我者同他者嘅区分。 你话呢个中国八年抗战最团结嘅时候就是、民族主义啦， 系 点解民族主义一齐团结对打日本仔啊嘛， 嗯， 所以嗰个系他者啊嘛，系咪啊？ 嗯，除了八年抗战之外，在中国的一个最大的民主化的危机在哪里，或者民族化危机在哪里呢？就是当其时要建立一个中国的时候，就是1911年前前后后。 他缺乏欧洲那100年、譬如基督教、譬如理性科学精神、还有人权思想、工会的衍生和壮大这些因素的压抑。所以中国呢只在清朝是1911年覆亡、而孙中山推翻满清初初都是引用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那个驱除鞑虏就是将满族当作民族主义汉民族的对立面、亦即是将满人这个统治者当作你刚才说的他者。所以孙中山呢他虽然读西医但是他那时候那个时代民族主义西方的 nationalism 是经过100年一早就传到去这个 清末、所以呢就这个辛亥革命呢是打住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就是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句就已经有种族主义了。鞑虏就是这个 就是清朝或者外族 种族主义 了。但是呢因为去到 所以导致到武昌起义之后啊其实在华北、北京和天津是杀了很多满人。这个呢是年代史没教 的。除了杀了满人之外呢你令到新疆啦那时就分分钟甚至乎是有这个东特厥组织啦。其他都问了既然你驱除鞑虏即是我不关中华事啦那我独立的了噃。 是啊。 咁所以呢当其时梁启超和那班中国历史学者知道自己喂食个思潮呢就諗住食民族主义。但同一时间他开始呢就要创制一个新的民族主义。 所以西方的民族主义到了中国国产生好复杂的问题，嗰阵时嘅知识分子根本冇足够嘅学识，同埋修养去面对。譬如我讲一件事，就系、左宗棠奉大清皇帝之命，系带兵去扑灭呢个叫念乱，即系回乱啊，就走去咧而家嘅新疆咧去杀维吾尔人，系咪？好啦，左宗棠本身系汉人。佢代表嘅清帝国系满族，然后呢佢带住呢个满洲嘅兵、然后呢就左宗棠啊，佢系汉人嚟啊，然后呢喺青海喺呢个甘肃同新疆系杀大量嘅呢个回族伊斯兰族， 咁呢个民族用民族主义去点解释？呢个 episode 呢个民族主义点解释？ 用呢个 episode 咧系冇得用民族主义解释，点解？因为当其实系帝制嚟噶嘛，所以当其时大清帝国嘅理解就系我系帝国呢班子民，而回回嗰班咪就系乱民咯。 所以你今日咧，你如果喺香港咧个中学施行民族主义教育咧，系有好多盲点嘅，答唔到嘅。呢、這个叫左宗棠带兵入去平回乱啊！呢、這个用民族主义系点样样去诠释？先生唔识讲啦。 同埋最点解突然间会出现咗问题喺边度咧？就譬如岳飞大破金军嘅时候咧，原本呢个理解你唔需要摆民族主义框架嘅，因为嗰个帝制嚟噶嘛。即系总之我系送兵又好，即系咩兵都好，就杀你其他外族嘅兵队。但系个问题就系咧，因为而家变咗个民族主义国家，我哋突然间喺个勾画个中华民族嘅时候咧，就要。不将其他民族摆埋出嚟，包括埋金，咁我哋当其时咪要问呢样嘢咯。哦，原来都系大家民族自己人，都系中华民族。其实背后其中一个大嘅问题喺边度咧？就是、当其时梁启超呢班学者去制造中华民族呢个论述嘅时候咧，系冇足够时间去慢慢分析咩系中华民族嘅。 系啦，所以咧，中国嘅民族主义就出现咧，好复杂嘅问题。我广告翻嚟再讲。 多少天下事？进赴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所以当民族主义20世纪初进入这个清末和民初的时候，他在中国这个文化背景缺乏了你刚才讲的几样的制衡。这个理性啦，科学啦， 基督教思维啦， 基督教本来是有的，是有西方的传教士呢就已经走入来呢，是帮你传道呢，是这个人道的精神。但是呢传教士是遭到呢这个中国人的种族主义的仇杀，如果不是就不会激发出一场义和团之乱。所以义和团当初是这个山东的这些权民，是去杀这个白人的传教士。然后呢这个是一场种族的屠杀，然后呢八国联军返返嚟呢就进行这个清剿。于是呢就汉人又好，满洲又好，知识分子再谷起毛毛胡嗰阵时喺西方传嚟嘅嗰个民族主义。而家去解释返呢就用晒中国嘅民族主义嚟到解释。嗱点知呀嗰阵时多盲点呢，就是因为冇经过呢几样嘢，嗰阵时嘅知识分子觉得好 confuse。其中一个咧就叫康有为。康有为咧有一本著作好有影响力，叫《大同书》。嗱喺呢本《大同书》里边，康有为主张咩？主张一样嘢，叫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嗱佢话咧，人类咧喺佢个大同世界里边，第一冇阶级之分，第二冇种族之分。但是在康有为睇嚟咧，佢认为人总有优劣高低之别。在大同书里面咧，佢话要实现天下太平，最理想嘅状态咧，就是全世界都是白种人。在大同书嗰度咁讲，所以为此咧，佢破天荒提出个构想，将全世界嘅除白人在外嘅黄种、啡种。这个阿拉伯和印度和黑种三色人种全部改良为白种人。 怎么改良 呢？你说大不大胆啊？你说大不大胆？那你康有为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定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定是一个优生学主义者？ 这个人肯定是优生学的，如果真 的。定是一个，我不知道，他不是希特勒，因为希特勒觉得自己白人已经最优越。康有为觉得自己不是白人，所以自卑。 希特勒当其实在波兰都是出了差不多计划的。 康有为大同书他不是得个港字，他有个国策，他说引入大批西方白人来中国生育后代，即是配种。这个叫引入来。另一个就叫走出去派出大量黄种的华人去西方国家找白人女性是去打种。双向进行，康有为认为，咁100年嘅时间咧，就可以将中国人全部改造，叫真正系漂白，改造为白种人。 咁我开始明白点解美国咁多太太或者阿标基疑似嘅第三者都系康有为计划嘅分子。 好啦，咁中种人系点咧？ 咁啊，康有为提出两步，第一咧，将中式人种全部迁去沿海地区改造饮食。用200年嘅时间咧，先将啡种改为黄种，然后再重复黄种人改造嘅流程，再经100年咧，就将佢哋改为白种。 嗯， 哇！你话呢、這个？康有为犀唔犀利？ 呢真系 可怜咧，真系嗱，而家你嗰啲咁嘅教谋术维新啊，呢啲中国历史课咧，敢唔敢讲康有为呢本大同书咧？ 可唔可以唔好讲呢一段啊？即系前面 点解佢呢个事实嚟噶嘛？ 系咯，佢大同书。 我而家引述啫，嗱，我冇立场。 完嗰段咧，前面好多嘅。 仲有康有为，非洲黑人点改种咧，都关佢事喎。佢认为黑人咧，佢讲噶。自蠢極愚，望之可憎可畏，在大同书那里咁讲。他说要先将所有黑人赶去高纬度的寒冷地区，减少太阳直射，久而久之令到他们的肤色变白。在康有为的逻辑里面，肤色越深，改造的难度越来越大。所以他认为黑人呢要改造为白人要1000年，呢、這个1000年点计咧？唔知呢个康有为嘅睇法。 我谂紧， 话你话呢个系咪绝对嘅种族主义？系咪？ 嗯，不过我谂一谂啦，即系康有为而家呢一段嘅说话咧，你试下摆落 Twitter、Facebook、BBC， 我谂好快就俾人 ban 咗同落架噶啦。即系呢啲都真系实在不能够接受 呢啲香港中学生读谋术维新，康有为而家好多啲字啊。在呢个街市得拍卖啊！以而家西方左交康有为呢个叫极度嘅种族主义者，点解佢嘅字可以拍卖啊？根据而家呢个牛津大学，连呢个叫罗德啊，呢一个前英国殖民主义嘅首相嘅石像都会推冧，咁康有为嘅字点解可以卖啊？ 哦，咁 康有为系咪一个有史以来中国最明确嘅种族主义者啊？ 即系如果用呢个讲法嘅话咧，康有为如果喺美国唔觉意立咗个像咧，今日都应该俾人掹翻落嚟，或者泼咗红油噶啦， 系嘛？ 即系你睇下美国佢哋所谓 racism 都系速奴啫，佢呢一个直头系摩定速奴。 咁所以啊，嗱，康有为系。是孙中山的先驱嘛、嗯、是不是喂是大佬国民党啊这些呢都好啊 推崇备至啊、 推崇这个康有为梁启超的嘛、 嗯、 但是这一 part 就后来没讲是不是、嗯、所以你说民族主义是不是很危险啊康有为当初是不是他的谋术维新的自强是不是都是出于民族主义 是 为什么他的思想大同书里面赤裸裸是咁种族主义。 嗯。 所以到今日到香港嗰啲电视剧、 嗯、 包括嗱呢一首叫《书剑恩仇录》主题曲我哋一阵听。四句里面呢就已经有3个种族主义名词。 对。都系我想摆上 Facebook 的。萬二还我汉邦山誓将满奴灭。 嗯。 啊萬二满奴已经中2个种族主义仇恨名词。 下面一定黄标啊这句。 啊我们今天重温去认识什么叫民族主义了。听一下。 Stop.